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9月7号发表一项声明，指出将一致动员起来，奋起投入斗争，以依靠全体同胞团结的力量来制止部署萨德，清除朴槿惠等崇外卖国逆贼集团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，改善北南关系，实现祖国统一。另外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牡丹江地区协会副会长9月5号发表了谈话，严厉惩罚头号卖国贼朴槿惠。